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新杰。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呢和医师界有点关联，因为最近很多那个医师都有一些不管是纠纷啦还是一些话题性常常要上新闻版面。比如说这几天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卧槽，对，卧槽的那个前执行长柳林伟好像涉嫌有财务状况不明的情况。那这个柳医师他之前是1985行动联盟的召集人之一，后来又创办了那个卧槽，这个算是一个，它是一间公司， 社运的公司吧， 算是希望社会能够更好。然后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就弄了一个市长给问吗的活动，算是鼓励年轻人多多参与政治的一个组织。像我们之前还有一集聊到许寻妈妈， 对 的事件，也是有医生跳出来，抨击他的行为不是很恰当，是洪浩云医师，洪浩云医师他也是常常在媒体上面有一些发言权。 那像之前已经去世的那个林杰良医师啊， 侠客， 他是那个肾脏科和毒理学的医生嘛， 是个很了不起的专家，常常提供我们一些 饮食啊那些的专业意见。 像这些医师啊，他们在那个新闻媒体上面或者是在部落格啊都经营的很成功，也有一些发言权，提供民众一些指引人生的方向，时安的一些问题的解答，甚至参与政治啊，或者是搞社运。有一个算部落客医师吧，叫杨思棒，我非常不喜欢他。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就反核人士啊，然后提出了那些论点不是很喜欢。然后 可是他的医生呢， 他的医生我觉得他有点不务正业啊。 那别的医生，别的出来讲话的医生，然后都是不务正业吗？ 我觉得他不务正业的特别严重啊，跟那个蔡依晨相比，蔡依晨医师也是很了不起的医师啊，人家他是那个辐射造影的那专家嘛， 权威嘛， 权威，然后又是医学博士哦，然后又是那个新思维的创办人，那个一个训练人们如何去演讲发言的一个很好的组织单位。 杨思棒也有做这件事啊， 杨思棒是他的好朋友啊，被他找来做这件事啊。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蔡依晨他还发表国际论文啊，还有对医学很有很大的贡献啊，杨思棒感觉就沾他的光，我反正不喜欢杨思棒。 好了好了， 反正还有很多很有发言权话语权的那些医师，比如说什么潘建志啊，心理学医师， 沈富雄是不是也是医生？ 沈富雄就是以前的民进党大佬，年纪蛮长的，也是医师啊，去旧金山念书啊。 张文英 是牙医， 赖清德，台南市长， 台南市长赖清德形象非常好嘛，然后也是很感觉上很清廉，很为台南做出贡献这样子。还有最有名的 柯文哲吗？ 最近柯文哲是新闻也是版面到都已经过半年了， 他版面超多的， 版面还都是他， 每天都有他呢。 所以像这个医生呢，在这个社会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业，然后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也非常非常高，期许他们能够很有医德，然后可以拯救生命啊，帮助世人。像最近那个 MERS 也很严重啊，最后还不知道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去对抗像以前 SARS 那样。所以 我某种程度上还是要很敬佩医生医师这个行业。那主要这个背景描述到这边，我们今天是要聊这个吗？ 不是 吧，我们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叫做捷运站遇到旅客昏迷休克，心脏外科医师说不管你救不救，反正我是不救啦。这个标题很耸动啊， 因为医生对我们来很多人来说他其实是一种英雄嘛，但是今天有一个医生跳出来说捷运站遇到旅客休克，不管你救不救，我是不会救的。 简单来说就是我有能力帮你做 CPR 啦，或者是帮你做一些 AED 啦，胸外的什么电击按摩，各种的急救模式我都有能力啊，我是医师嘛，心脏外科医师，这方面的权威。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会默默搭上捷运离开，就是他就是 放弃治疗， 就是为究竟是为什么这些被大家认为可能是英雄的人物，比如说蜘蛛人，他今天跳出来说我今天是不会救人了， 对， 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 今天 等一下好好的来 讨 论一下 这个，这个其实跟一开始我们开场介绍的那些在媒体上有发言权的医师有一点点关联性，只不过这纯粹是我个人的观感，我就 complain 一下，我觉得一个好的医师呢，一个有医德的医师呢，甚至说一个能力很强呢，救了很多人悬壶济世的那个医师呢，基本上他是不会在媒体上面被我们看到，他是属于一种无名英雄的模式的一种状态。 那林杰亮怎么解释？ 林杰亮是侠客特例，媒体太喜欢问他问题了。 好吧， 其他人都是自己跳出来出名的，林杰亮感觉是被动式。 哦， 我觉得那种主动跟被动的状态 有差别， 像柳林伟最近很多争议嘛，什么报假账啊、假发票、弄那个核销那个发票的事情，然后又说以前他谎报学历，怎么警官学校被退学，他自己说休学，就有些道德的争议，可能他也有热情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是主动跳上媒体，跳上那个媒体那条线上去争取一些发言权。 有没有可能就是本业做不好，所以才必须要跳出来？ 就像我们两个本业做不好，我们就想要搞这个。 对，我刚才就这样想， 就是有一些潘建志像他也心理医师嘛，他也跑出来选立委啊，沈富雄也当过立委啊。张文英是因为有那个过去有， 所以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真的很有服务的热忱，一个是他可能本业没。又斗不过上面的人，所以就只好 靠这种方式来出 做一点副业之类的。 像蔡依晨医师就是本业做的倍儿棒，他行有余力再去做什么新思维教大家如何演讲的讲座，然后串联更多的医师，让医师可以更顺利的发表他们的论文，宣扬他们的理念。我觉得蔡依晨医师至少在本业上的成就已经攻顶了，再搞副业是 OK 的。杨思棒完全反了吧， 杨思棒就搞不好就蔡医生找他的、 第一在医院里面没有实际成功的一个表现，然后就是什么休学一年，不是休学，离职一年，然后跑去办环岛的演讲，然后号称自己是什么嘉义科医师，然后办那种环岛的演讲，我觉得就有一点本末倒置啦。医生都还没有坐稳，都还没有成名，就想要用环岛演讲来成名，那等于医师是他的副业，环岛演讲是他的本业，有点前后倒置。好，这些都只是背景的闲聊，我们主要还是在聊说为什么英雄有能力救人却 不救， 选择不救了。好，我们下一段再来细细讨论。 好， 说英雄像医生，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职业，有医德，能够悬壶济世救人，这样的英雄为什么不救了？不管你救不救，反正我是不救了。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冲击性还蛮强的。主要这篇文章呢就是在描述说有一个杨医师，他认为呢在捷运上面碰到旅客休克，除非你是值班的医师，比如说捷运有配一个值班医师，你不去救你就是失职。如果你只是路过经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是他是希望你赶快错过啊，就你就假装没这件事情，摸摸鼻子离开这样。如果有广播说，我们现在有旅客昏迷了，有没有医护人员能够来帮我们忙？请记得一定要马上离开。这感觉上都是非常没有医德的一件事情，人家就会质疑说，你是医护人员，你是医师，你是护理长，你是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你不来救？他认为呢，这篇文章他主要认为说，人要讲实话，要坦诚，因为有太多法律的问题，救了之后就被告，救了之后就被看录影带，一步一步来确认说你有没有瑕疵，你有没有 做不好的地方，然后再就责，就责又很重哦，他是刑事的哦，刑事的状态的那种就责，他就觉得说要做风险回避就不要出手了，赶快离开就是了，他觉得要讲实话，然后让人家让民众知道医师并不是义务帮忙的，不要对那种医德那种无限上纲的情况，他觉得要不要那矫情了，要说真话，民众才会认同医师这个行业是有他的辛苦的那一面。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可以讨论说他所提到的风险回避的这个概念、 是怎样的一个风险回避呢？ 他主要呢是在说不要出手就不会有医疗纠纷， 就有点像是那种公园那种不要做我就不会错， 不要发电就没有污染， 这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不要选举就不会选输 就不会也不会选错人 不要吃饭就不会中毒就是你要避免那样子的那些事情，你一开始就不要碰就好了，这是风险 他提出的其中一个叫做风险回避就是我怕开刀会死嘛，我就尽量少开刀，这我觉得真的是风险回避， 可能每次要干嘛的时候就要请假不然就拉屎啊，像那样子很多理由啦 他认为是风险回避，因为现在医疗纠纷太多又被家属打又被投诉又被怎样，还有风险的预防，预防就是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你想要参与你就不要出手，你不要去做 CPR， 你挺多在旁边疏导交通啊，帮正在、 就是你做一种不是主要的不会牵涉到那个医疗纠纷的那个角色 当事人，不要当主事者可能帮那个正在做 CPR 的人扇扇风递个开水。 他那个文章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是说你今天救人就你如果失败了你要赔，你是医生你要赔3000万，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个路人，你救人你救成功了，对方只会包给你3000块， 还会给你还包3000万给你就是比例不要差太多， 对对对， 就我失败啊，我不救他一定失败啊我救了还有成功的几率高一点， 那我当然是选择如果站到风险的 比例，我救成功了才3000，失败要赔3000万算了啦，风险预防跟回避其实有点像回避是不要出手，预防是当路人帮忙帮忙急救的人扇扇风递递开水就好，还有一个风险移转，其实这部分有点看不太懂，他的意思是说去买那种责任险就是我如果我失败了还有保险公司帮我赔，他呢斩钉截铁认为也不要就 你一张都不要了， 也不是，就是连那个责任险也不要买了啦，你就找那你打电话求救他的移转是指不是指说移转给保险公司，他的移转是说你就找热血的人 热血的医生吗 热血医生看看身边有没有什么医师投资， 是移转给其他倒霉鬼的意思， 对对对， 有可能会倒霉的， 可能会倒霉，就是 你在现场想想自己的老婆孩子下半辈子不想在监狱过打给医院其他热血的年轻人，比如说柳林伟啦、杨思棒啊、潘建之这些很有热情的医师请他们来嘛，反正他们也想要当英雄出名， 对对， 请他们来可能就是一种风险的移转， 搞不好都在叫菜鸟，菜鸟又不敢不听上面的， 对对对，学长学长学长我来了， 怪不得有人说下班之后手机要不接 了医生以前那个 BB 扣很惨，那个随扣随到还有第四个叫做风险自留，就是好啦忍不住了，身为杨思邦我很热血我想要环岛演讲还是去救啦，救的过程呢多拉几个人你帮我做口对口人工呼吸你帮我那个压住胸口之类的，就是 可能抬额也要找一个人， 对对对 之类的 CPR 两个人可以做弄得16个人一起做 啊，风险分担 这是 3000万16个人 还 OK 了，2年的薪水3年薪水可能可以回得来医生的薪水相对高嘛好像就是一种分散嘛，这个医生上血你会觉得没有道德吗？ 以道德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没道德嘛，对不对？就是比较没有不像大家要求的那个医德那么高但是他的做法其实是很我觉得还 算理性的 很务实因为台湾的环境不好， 这个就是那个法律的那个规范啊，会让很多有能力的人怕怕的。 嗯， 我可以分享一下这边你刚刚讲的这些，我很有感觉。 嗯， 我先讲我研究所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读清大嘛，然后我在回宿舍的路上，有一个女学生啊，她为了闪一台车就跌倒，然后就是骑脚踏车的路上跌倒，然后就因为这个弯道又很斜，她一倒呢，哎，头就撞到地上，然后人好像昏过去，然后有点血。那个时候，哎，我刚好经过旁边，我就帮他叫救护车。然后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不知道说不要围在旁边， 嗯， 很多围，那我就是哎，这个让他留给空，留一点空间让他呼吸之类。嗯、然后哎，医生呢、啊、还有教官很快都来。然后我因为那件事情呢，拿到一个小功， 小功就是因为你很积极的参与。嗯， 就是我还去校门口带那个救护车进到那个宿舍附近，然后但是呢，隔了很多年之后，应该有十年我才还是八年，有一次啊，我去找内湖找我朋友，那是下雨天，雨很大。 第二个事件， 这第二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成功案例， 第一个事件是成功救人的案例， 还获得小功一只。 对对对， 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那天下大雨，然后地上积水， 嗯。 那个又一些凹洞嘛，有一台机车骑的还蛮快，是一个妈妈， 嗯 啊，应该算是对，算妈妈了，有点年纪的妈妈。然后她骑过去呢，她就自摔了。但我看到 你当时开车看到她， 而且我那个时候没有行车记录器哦， 嗯， 然后我就赶快停下车来，停在旁边，然后帮她叫了救护车，然后也叫警察来。哎，不知道怎么搞的，哎，到了医院之后，那个妈妈、哦、也是说，哎。这是那是他自摔，因为他家人以为是我导致的嘛。然后他妈妈也跟他的家人说，解释说，反正他自己自摔还不小心的啦。但是那个警察就是还是要我写一些有的没的 笔录啊什么的。 然后在后来这件事情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交给别人去管，交给我妈啊什么去管。因为然后我想说，对方都已经这样讲了，应该不关我事。结果呢，隔好几个月之后，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问我妈说，那上次那个阿姨那件事情怎么后来怎样？他说：“靠！竟然是我的保险单，我的保险去出险了，就是而且 出了多少费用？ 我也不记得了。然后，但是那个我后来有去请我妈帮我调那个 笔录， 对方的笔录来看，变成是 你有参与，你是 变成是我导致他摔伤的主因、我就觉得很不合理。所以后来我也买了行车记录器了， 嗯， 但是我也告诉我自己以后。”不要再激动， 这就是风险回避。 对， 不要出手。 我变成一个从来本来很有爱心的人，变成是一个风险回避者。 嗯，这好像离我们那英雄旅程这个主轴， 嗯， 是有点背离的那种感觉。 对，真的有点背离。 但是没有办法，这台湾的环境就是很恶劣。 而且说的我又不是有钱人， 对、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们、 如果像之前有什么文章说什么脚踏车撞坏宾士车主下来说没关系，你赔不起的，你走吧。这种大气的话台湾是碰不到了。如果你 我真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跟一个这样子人讲 这么大气的话。 对， 他像这个文章还有提到说德国 有法律规定说，如果说那个当就是路边的那些人可以去救而见死不救，他是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德国是有这样的，你医师经过，你有能力救你却不救是要负法律责任。但是相对的，如果你救了就对方挂了，你是可以免责的。就德国他很明确，他就是这种法律其实很人性嘛， 嗯， 就是鼓励有能力的人去帮助他人，但是他又保护那个有能力的人，说如果你已经协助了但还是没有办法发生遗憾，你是可以免责的。这是德国有这样的保障，可是台湾毕竟就不一样。 台湾为什么没有？ 这就是可以还值得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这个很多比如说美国好像有什么好撒玛利亚人法嘛， 嗯， 那 为什么像台湾， 可能是 都没有，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台湾的民众可能在这方面的认知还不足，他就是想要找一个人来 当 替死鬼， 也不是替死，就是我今天损失，我就是想要找人来帮我 赔偿 一点东西。 所以像之前还有什么登山客救难、延后还申请国赔。这就是类似的案子嘛，类似的那种状态， 嗯， 好像是一种劣根性，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把这个劣根性给消弭掉，短时间内是无法了。所以这个医生在这个时间点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希望能够扭转我们的一些观念， 嗯。 那他扭转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他希望我们救人呢，还是不希望我们救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就是我先不救人。 哦，我先不救人，然后等到你们这些人受不了之后， 需要我们的时候， 就变成台湾也有适合的法律之后，那我们再去救人。 对，就像现在电不够用，我就先不要发电，分区限电，限电久了，人们就会知道说电力的 真的不够， 选项是选择题，不是是非题。 嗯， 不是说哇，太阳能不好，风力不好，火力不好，水力不好，核能不好，什么都不好，所以我不要，不是是非题，是选择题嘛。 嗯， 不得不，因为我需要用电，我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嗯， 不得已，选一些我要的，变成是民众有需求，然后我们来建设，不是我们建设，然后给民众骂。 嗯， 这医生这样概念是，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比 喻的。我好像懂，我好像懂， 就是我先不给你。你需要我再来出手，那种扭转一些观念， 也是要让你痛的方式来教育你， 大概是这样， 就妈妈打小孩那样的概念嘛。 嗯，就是 我懂了。 妈妈一直叫小朋友吃饭，小朋友不吃，不要不要不要，青菜不要，水果不要，牛排不要，什么都不要。反过来，不要吃饭，不要吃饭。六天之后，小朋友快饿死了，什么都吃。 我妈教育我子女的时候， 嗯， 还要拜托她，求她吃，我有时候觉得说。你就放给他那个嘛， 宠过头不适合，应该就是放给他。 嗯， 这个医师的这样的文章哦，大概也有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讨论进一步的其他的话题。 好。 前面几段我们聊到了捷运站遇到旅客昏迷休克，心脏外科医师说不管你救不救，反正我是不救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论点，还有风险回避啊、移转啊，因为台湾的环境不好所产生的一些冷漠吧。 嗯， 这主要是自私导致的，感觉上还是觉得 你说是说自私，我觉得不一定是，应该说是救人者的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导致这个也形成了这样子的思维模式产生。那我们前阵子都有看一部电影叫《加州大地震》。 嗯嗯，我有去看， 很算爽片嘛。 嗯，很爽， 很爽，但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啊，跟我们。前面几段讨论的这个，不管你救不救，反正我是不救了，有点类似。 嗯，你说来听听。 这个加州大地震的剧情背景是，主角是巨石强森嘛？ 你现在有雷吗？ 超多雷。 好 ，OK OK。 请看完再听，或听完再去看，反正没差。反正这种爽片就是地震来了。 就算你先知道地震也没差了。 它标题就是加州大地震嘛。 哦，都已经告诉你了。对。 哎，啊，大地震会发生什么事？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 对。哎，好，巨石强森就是一个救直升机救护的队员，他会第一他会开直升机，第二他有很多搜救的那种强项，能他的那个 知识 开头就很扯，就是他救一个那个车子掉到山谷里面的小女孩，一个不是小女孩，一个 大女孩 车子掉到山谷，他要救她，喂，直升机进不去，他还说要摆动进山谷，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风险回避的那种观念，但是因为它是爽片，所以大家看了会血脉喷张，觉得他是个英雄， 他创造一个紧张的感觉。 对，其实他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要塑造说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救护英雄。 嗯， 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医师的这个职业是一样，很有医德，悬壶济世。巨石强森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英勇，他可以去搜救救人，到后面剧情 就走中啦，走真啦。你来描述一下。 我记得我开始看到哪里觉得好像怪怪的呢？是从 我发现巨石强森他不但会开直升机，他还会开小飞机，他还会开船，他还会跳伞， 各种交通工具、移动方式、跳伞这种他都不难不了他了， 通通都会。 而且重点是他都有这些东西给他使用哦。 对， 为什么他有这些东西可以使用呢？我觉得就是依职务之便嘛。 嘿， 他本来就是救护那个紧急救护队，所以他有直升机，合理。那紧急救护队是用来做什么的？ 就一般民众， 不就是在地震的时候赶快出动去救人吗？ 对。 结果他的第一个念头跟这个心脏外科医师有点像，他说不管你救不救，反正我是不救了。他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别是，不管那些人死活，我是不救，但我家人我还是要救，产生这样的状态。 后来这个大地震应该是死了蛮多人，但是他家一个人都没死，而且还 带了两个小朋友回来。 就一个是他女儿的男朋友，一个是他女儿男朋友的弟弟。 就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开着他的队上的救难直升机，第一个念头是去救他太太， 合理啊， 人之常情， 但不像英雄。 但是这个根本不是英雄啊，他的责任是在发生灾难的时候跟着他的弟兄们一起去救难，结果他的弟兄们都在前线救难，甚至抛家弃子的在救难，结果巨石强森是开着直升机去救自己的老婆 前妻，然后 前妻啦，甚至是还 老婆的新欢还死，他赚翻了， 真的赚翻，就是地震把他老婆的新欢弄死了，然后他还重新获得他老婆的芳心，空气适用啊， 真的是。 接着他在跟他老婆开着小飞机，小飞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路边捡来的， 一个老人 推荐他了， 对， 去救他的女儿。这也是捷运站遇到旅客昏迷休克，就是满山满谷旧金山整个加州都是陷入危难。 他还做了一件奋发的事情，他降落伞降落之后，他还去不晓得从哪里给他偷一台小船来去救他女儿，这是不是犯法？ 他因为他会开船，然后刚好那个棒球场又在岸边，然后他一次运用了他的救难知识，救了一部分棒球场附近的难民，没有错。但随后他就驾驶着小船要去抢救他的女儿和他女儿的男朋友及男朋友的弟弟。 他救那些人是为了那个谜底他 在 攻击使用的罪恶感吗？ 我觉得是剧情需要，因为整个剧情不就是这个心脏外科医师嘛，不管你救不救，反正我是不救。他看到这么多的人民现在那个地震的浩劫之中，但是他的念头就是我要救我老婆和女儿。但是这样子的片我们还是会认为他是英雄，感觉上是被灌了迷汤啊。因为其实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蛮以自我做出发点的一个行为， 因为你对他的家人来说他的确是一个英雄。 对，但是我们在看加州大地震这部电影，我老实说我看的是很爽，当下是血脉喷张，而且真的很多画面特效做得很棒，可是就不合理。 这部片如果发生在真实世界，巨石强森会怎样？我今天是那个死掉一堆人的家属，那我可能幸运没死，好，就是我是那个死掉一堆，就是死了一堆人。 然后由柳林伟医师发起了一个联盟，要做人民公审。 结果我后来发现说，有一个公务员，好，不管他是不是公务员，大家 救援队的人， 救援队的人，他那天竟然开了自己的直升机去救自己的家人，家人全部都救到了。 号召25万人上街头去抗议，我觉得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嘛。 对 对, 對，就是会把他骂狗。 因为他确实是公器私用啊。相比之下，他的队员们，他好像是队长，他的队员们哪一个不是到前线去作战救灾？结果他很英勇，他真的长得很英勇，长得也很帅，跑去救自己家人。我�觉得他会被判赔3000万 之类的。 但是这好像变成是在好莱坞里面变成一个英雄行为，而且其实大部分的观众看着当下好像也没有强烈的那种错愕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谴责他？ 其实我看的时候有， 有吗？ 有 微亮的， 但我知道这是今天是来看爽片， 来看爽片，我们不要过分苛责那个男主角。重点是这部片在第一周还是票房冠军， 对， 所以说 欸，我们这一集好像是在鼓励大家做一个英雄自私的行为，好像跟我们前两集说英雄的品德好像有点落差。 这个不要加点模糊，我们刚刚就已经在上一段最后讲说，我们是先让大家表面上是自私，但是是为了教育整个环境，让这个环境让大家能够适合做英雄的。 就是我们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斟酌在那个当下的是与非，而是要用更高的角度来看整个局势环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像医生求学过程中那么痛苦学习，然后终于有了医术可以去救人，但是他却可能会因为一个孕妇可能流产就被提告，导致他辞职。前阵子那个新闻，这样的话整个大环境是劣币驱逐良币啊。 但是我想在这个节目中先预告一件事，因为我避免自己不是被救的那个人，所以我预告一下，如果啊我有一天在路上怎么了，休克了什么，我请医师啊一定要来救我，因为我绝对不会告你们的，拜托。 就算他抢救有点失败，导致你有一些身体的残疾，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热情的人来， 对对对，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拯救我。 对对对对，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有巨石强森这样的老爸， 对， 他在你平常时就会教导你一些那种应变措施跟急难的知识，而且在发生危难的时候会开直升机来救你，这可能也是一种方式。那我们这一集大概就聊到这里，那这一集的工商服务时间就由我来推荐。 好， 我想要推荐暴走大事件这个节目，它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搜寻得到。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我觉得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娱乐性。那这个娱乐性的来源可能是来自新闻事件啊，或者是我们分析一些电影电视剧的一些好玩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所以我最近在看这个 YouTube 的暴走大事件的系列影片。 它是一个怎样的节目？ 它基本上是一个叫王尼玛的主持人呢，他会在开场的时候分析一下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有什么好笑的部分，他会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恶搞的方式去阐述这个新闻事件，接着会演一两部的小短片，都搞笑的，可能是跟最近有上映的电影有关啊，或者是一些也是社会事件啊、新闻事件啊、官员的讲话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大学生的观察啊之类的。然后结尾的时候就大概再聊一下他的一些好玩的事情，生活上发生好玩的事情，或者他们公司里面内部的一些矛盾，就是反正就是一些搞笑的东西。 然后这个节目是中国的一个节目嘛？ 对，叫做暴走的系列官方的官方系列的一个影片，还有什么暴走撸啊撸、暴走大事件、暴走漫画，好几个系列。 我觉得这几年啊，中国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品质还不错，就是我是说那个节目的品质， 节目的品质很吸引，它那个感觉上有点半独立制片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群好玩有趣的人在做一些独立媒体的事，就有像我们台湾有蔡阿嘎这群人，或者是什么胖虎党专门拍影片，这些小团体 娱乐大众的 娱乐大众的一些影片，我觉得台湾的有向中国致敬的那种感觉。 你说有一些对不对？ 有一些， 我之前 有一些交流了。对，反正我们的节目暂时还缺乏一些娱乐性，那我们还要持续学习。那推荐这个小短剧《暴走大事件》，有兴趣可以去 YouTube 搜寻看看，会欲罢不能哦。好，那我们这一集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